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39集。 不多时，厉伟星肩膀微勾，不算直的脊背竟隐隐地颤抖起来，几乎带着哭腔冲着江峰吼道： 你懂个屁！你什么都有，你懂个屁！ 尽管他并没有见过江峰几面，但关系户和富二代的标签足够给小江总在这等场景下拉满仇恨。于是乎，李伟星的情绪更激动了。 谁把小江总拉来的？能原封不动地送回去吗？ 我又说错话了？ 李伟星双手拂面，在围墙上渐渐蹲了下来，整个人抽噎不止，口中反复念叨着： 你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有。 Robert 转头看向江峰： 我什么都有吗？ 他什么都有吗？前日金汤池出生，吃喝不愁，接受昂贵的教育和父母拟定的最好安排，不必海投面试就能得到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，挂上副总经理的光辉头衔，甚至无需讨好别人，他人就会主动示好，愿意成为小江总众多朋友之中的一员。 好像真的是什么都有，只是 好像真的是什么都有，除了一样，他没有选择的权利。 我没有选择的权利。 被家世背景绑架的江峰向来没有选择权，他从小就比同龄男孩个子高，喜欢打球，技术也不错，可每次提出要去参加选拔做职业选手时，就都会被父亲严厉斥责，说那叫不务正业。于是后来即使打球扭伤手指，扭伤脚腕，也只能偷偷地忍下来，不敢再回家说，害怕最喜欢的球衣会被老爷子拿去一把火烧了。他对数字极不敏感，对金融一窍不通，被强行押去英国念书，每次上课都堪比上刑。如果能有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， Robert 敢打赌，江峰肯定不会待在只做新闻和社交产品的 IN朝九晚六。他一直想去一家游戏公司做运营，哪怕需要加班加点，据说简历都投过了，只不过在面试之前被父亲一个电话打给对方公司领导，把这事给搅黄了。 是啊，我什么都有，还偏偏把一副好牌打个稀巴烂，不像你啊，不顺心了还能怪怪领导、怨怨同事，骂骂他妈的什么破公司。我呢，我只能怪自己不行，没用，不争气。 江峰苦笑一下，又不动声色地向前走了几步。 但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不是那块料啊，要不是怕给我爸气犯病，我早撂挑子不干了，还用得着整天在公司里面挨你们的白眼吗？ 完了，小江总连白眼都看出来了。 李伟星缓缓地将脸从掌心移开，被酒精浸泡过的眼神迷离且空洞。 李哥，我不知道你和公司到底有多大的矛盾，但我就想问一句，站在墙墩子上玩命就是你唯一的选择吗？ 江峰朝着李伟星越走越近，几乎就剩下一臂的距离。 15层啊，李哥，都不是我吓唬你，掉下去可就摔得稀巴烂了，你还你老婆孩子怎么收尸啊？ 李伟星喉头滚了滚，似乎真被吓着了。江峰追问： 你就这么想死吗？ 李伟星沉默不语。 李哥，你要真想清楚了，你随便跳，我不拦你，但是 你要还没想清楚，就下来慢慢想。 江峰朝他伸出一只手。 人活着才有办法，死了可就什么都没了。 晚七点整，街对面的金融国际中心准时亮起一片夜灯，红黄交错，时暗时明。街道依然拥堵，尾气照旧难闻，发动机还是嗡嗡地轰个不停。今天就像每个昨天一样，有点累，很无聊，没成绩，结束了，日复一日。而未来等待着他的还有无数个这样的一天。李伟星转过头看向江峰，浑浊而空洞的目光陡然撞上一副澄澈而明亮的双眼。12年前他刚来公司的时候，好像也有过这么一双眼睛，满意的全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百战不殆的勇气决心。可是怎么就不见了呢？他好像一下子就想清楚了。一阵冷色的秋风吹过，李伟星双目微闭，身体缓缓侧倾，整个人向楼外栽倒过去。 李哥， 不行！ 霎时间，江峰脑子一片空白，下意识地急冲半步，伸手就捞，也不知该往哪儿抓。 哎，江总小心！ 江峰！ 电光火石之间，江峰堪堪抓住了李伟星的一条胳膊，半个人都被带了出去，耳中灌满了呼呼的风声。 抓不住就放手！ Robert 的反应比天台的其他人要更快，第一时间飞扑过来，牢牢地箍住江峰腰身，让他不至于跟着栽出去。江峰似乎听见有人和他说话，但是因为风声太大听不真切，只是感觉有一双强而有力的手臂抱着他，累得肋骨直疼。李伟星完全吓傻了，本以为寻死只要短短几秒，却没想到恐惧竟毫无预兆地被拉长了。他忽然嚎啕大哭起来，开始毫无章法地蹬着大厦外墙，试图将自己固定住。 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 你他妈别乱动了！ 江峰快抓不住了，朝他怒喝。其余几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迅速上前帮忙。Robert 也总算能腾出手，起身和江峰一起往上拉人。Robert 勉强能够够到李伟星的手，但一个支力点全无的成年男人实在是太重了。他和江峰都没经验，使不上力，全凭蛮劲儿，又不能让自己掉下去，就只能这么僵持着。29%，20%，13%。Robert 的电量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，几乎跌破临界值。时间流缓，格外漫长。幸好警察很快赶到，直接派人从下一层窗户探出身来，扑住李伟星的脚，又系上绳子，彻底把人扶住，这才朝楼上江峰几人喊道： 哎，行了，你们放开吧。 上层放手，下层收人。江峰长舒了一口气。 Robert 也在系统内生成一条紧急提醒发给扬州： 没电了，回不去了，来接我吧。 可李伟星大概是太害怕了，就在两人放手的瞬间，竟猛地再回抓过去，刚好扣住 Robert 尚未收回的手腕。 Robert 回正不及，下一秒彻底耗尽电量的仿生人就直接从15楼的天台翻了下去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咪咪。